听你腻歪的哗啦啦，一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盗，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牛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我开开得了。 哦，竹板打我的外道部，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 停！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死人了。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没死人 啊！ 你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谁不做买卖啊？ 啊！ 我们家有事儿， 有事儿。 我停业一天行吗？ 什么事儿 啊？什么事儿？好事儿啊！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媳妇儿 怎么样？ 更得给钱了。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当然有了。 那你唱啊！ 听着， 唱。 竹板打， 嗯， 我这真有趣儿。 是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这 倒音了，倒音了， 不像话的。 竹板打，真有准儿。 哦，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这也不行啊！ 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我什么词儿？ 竹板打，这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嗨，我说咱们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你娶妈，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呢？ 不，你琢磨词别说出来呀。 我琢磨， 琢磨好了。 这个心里腻歪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好嘛？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洒了是吧？ 也不行， 不像话。 说来的巧，来的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哎，这凑合。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那是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好，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还是棺材啊。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因为黄宗民并不是专业相声演员，从1987年成为马志明的搭档开始，直到1998年为止，黄宗民始终都是兼职说相声的。这十几年中，无论天津曲艺团有什么演出，黄宗民都会尽可能跟着马志明一起参加。可由于黄宗民并不是天津曲艺团的正式职工，这个演出啊只能是义务的，而且由于演出需要请假，黄宗民所在的工厂还要因为他请假扣掉工资。十几年中啊，黄宗民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演出。经过马志明的一番努力，黄宗民终于在1998年调入了天津曲艺团，成为了专业相声演员。下面就让我们来听马静博、黄宗民合说的相声片段《八大吉祥》。 别叫，后边还有 什么男的？ 还有林字 啊，林， 林字是二木，念个林。 嗯，谁问谁？ 林冲问施恩。 嗯，问谁？ 武松哪里去？ 上哪儿去了？ 拳打快活林。 好， 怎么样？ 得有这水浒传了啊！ 听你的， 说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 猴神问鹿神。 这么一会儿又成神了， 修炼的成神了。 修炼的也太快了。那么这回问谁呢？ 问的是 南极翁哪里去。这南极翁是谁呢？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我就知道又是他。你们都说两回了，我能不知道吗？ 行， 这回上哪儿去？ 富贵紫竹林。 合着这大脑袋哪儿都去了。 太忙了吧。 听我这吉祥话。 什么？ 林纸成祥。你的